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16集，成交。天色逐渐暗沉，城中沿间的各个铺子都挑起了灯笼。茶州如今没什么酒肆茶楼，但是因为人牙子泛滥，所以偏角窑子开了不少。蔡玉要召集人手，叫的都是自己帮派内部的堂主。这些人依靠着蔡玉生活，平素没什么正经营生，喜欢恃强凌弱，在城中横行霸道，爱钻窑子，一年四季都歇里头。被挨个叫出来时，还提着裤头，双眼惺忪，好些喝得不成样子。蔡玉的亲信不敢得罪人，又是哄又是捧，才把这些人请出门。他们在这头喊名列队，另一头罗木跟孔领也动了起来。孔领对罗木暗中相助的各位小帮主作揖： 大伙都知道磁州此次前来是为了卖粮食，只要今夜能够化险为夷，明日的米价只会更低。 其中一人说： 空口无凭，这让兄弟们怎么相信？ 孔领便侧身引出罗木： 我的话不可信，罗大人的话总是能信的，是不是？ 罗木三番五次出手相助，光是这半月里前后就资助了这些小帮派不少银子。他们近来被蔡玉打压得很，白天都不敢出巷，那一两五斗的连粮也轮不上，已经被蔡玉逼到了绝处，都靠罗木养着，自然肯相信罗木的话。罗木清一清嗓子： 眼下城中粮仓都由蔡玉一人主理，价格实在太高了，别说寻常百姓，就是我们这样的也吃不起。磁州出的价格合适，接近去都，更为难得的是磁州承诺日后的价格绝不会上涨。我已经与磁州签订了文书，白纸黑字做不了假。 各位帮主相互凑手交谈。孔领接着说： 我知道大伙儿担心严氏，但是正所谓长痛不如短痛，与其再让严氏借着蔡玉的威势掌控茶州命脉，不如由各位兄弟们自己做主。况且今日蔡玉肯降价，是因为磁州米价太低，若是不能在今夜除掉它，那么等我们磁州粮车一撤，茶州的米价还是要涨回原状。 若要与人齐心协力，就得先与人讲清厉害。孔领深谙其道，磁州原本定的价格是一两一担八斗，但是沈泽川在这两日的降价中却闭口不提这个数，为的就是此刻用来鼓舞人心。孔领稍作停顿，继续说： 依照我们同志的意思，只要大家伙肯出力，待扳倒了蔡玉，米价还会比一两一十三斗再低三斗。 此言一出，底下当即沸腾了起来。去都的米价才一两一担五斗，磁州肯给一担六斗，其效果远超蔡玉那点甜头。他们从其中看到的不仅是粮食，还有身处茶州将来的活路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今年秋季的首批粮食不是他们自己出钱买，而是罗木出钱。待蔡玉倒台以后，茶州还有蔡府粮仓可以洗劫，这两方粮食加起来，他们今年就不必再愁过冬了。底下应和声顿起，一时间士气高涨。孔领对罗木颔首，又对底下的小帮主们说： 蔡玉的人还没有出城，大家伙稍安勿躁，我们自有安排。 约莫子时，蔡玉的人马便出城了。这些土匪用的都是茶州守备军的军库，装备虽然陈旧，但却很完整，刀剑盾牌一应俱全，猛然看去还是有几分正规军的模样。清信早上派人探查时，城外不过千余人，可他这会儿出城一看，那乌泱泱的看不到头，分明已经比白天多了一倍。城中属于蔡玉的人马只有1500人，他此行带了1000，挤在城门口时竟然有些露怯。后边的堂主探头： 怎么一下子这么多人，挤到天边去了？ 清信转身陪着笑脸说： 都饿得走不动路，哪能算人？要紧的就是粮车。老爷说了， 只要各位拿得下来，此周这对粮食全由各位堂主自己分。 堂主默算着人，看见果真都是些衣衫褴褛的难民，此周的禁卫少得可怜，便说：“ 有大当家这句话，我们就干。哎，看见那些此周禁卫没有？几个人头分几车，谁杀得多，待会儿分粮食的时候，谁就得得多。” 一众人摩拳擦掌，不需要亲信下令，就蜂拥而去。沈泽川的粥才搁到嘴边，就听杀声震天，官道上涌出一批土匪，挥刀就砍。好在守在边缘的是磁州禁卫，双方短兵相接，费胜马上开口，冲着难民群喊道：“ 抢粮食了！蔡玉派人来抢粮食了！” 费胜豁出了嗓子，声音却不够大，但是临近的难民已经慌了神，挤撞在一起，跟着喊起来：“ 潘，抢粮食了！ 蔡玉派人来抢粮食了！” 那头的堂主一听，顿时恶向胆边生，凝声大笑道：“ 抢粮食了！谁敢挡道，就拿谁祭刀！兄弟们，冲啊！” 四周禁卫人数太少，顶不住土匪冲势，后边全是难民，这一下挤作一团，遍地都是被踩住的哀叫。土匪见状，皆起了戏耍之心，拽出老弱妇孺，用刀恐吓着：“ 不仅抢粮，还要杀人！杀人！” 那抱着孩子的女人被土匪拖了头发，让明晃晃的刀吓得浑身颤抖，啼哭着哀求。可是土匪素来作恶多端，见他啼哭，不仅不心生怜悯，反而齐声大笑，还要伸手去拽他怀中的孩子。谁料人群里骤然横出只手，架住了那刀。乔天涯一甩头摆，笑嘻嘻：“ 杀人吗？欺辱人家干什么？哭哭啼啼的，听着也不痛快，手起刀落利落点。” 这土匪使力，刀却动不了半分，喝道：“ 好家伙，松手！” 乔天涯见他涨得脸红，便稍退了几步，堂主踉跄跟上。沈泽川站在后边：“ 耍人有什么意思？乔月月，松手还给他。”“ 好说好说，松手，马上就松手。” 话音方落，乔天涯真的松开了手，那土匪被大力拖向前方，扑向乔天涯。乔天涯闪身侧臂，抬腿照着土匪屁股就是一脚，把人踹进了人群，正摔在沈泽川脚前。那土匪想要爬起身，目光沿着白袍向上，即将滑到沈泽川胸口时，被仰山雪的剑鞘顶端抵住了发心。沈泽川一改冷漠，目光凌厉，义正辞严地说：“ 磁州是为了接济茶州百姓而来，蔡玉不肯让我进城便罢了，连粥棚也要拆吗？那你们拆便是了，不要伤人。” 他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却叫周围的人听得真切。茶州被蔡玉严氏联手抬高的粮价害得苦不堪言，当下群情悲愤，听着那被救下的女人在哭，好些人竟也跟着哭了。这土匪怎知已经着了计，心里只记着堂主适才说的人头，因为抬不起头，他便撑着地恨道：“ 大当家便是茶州的天，要拆要杀，你们拦得住吗？” 沈泽川稍微松了些压着他的力道：“ 这些粮食……” 说时迟那时快，土匪握起跌得直尺的刀，扬手就朝沈泽川胸口划去。乔天涯已经动了，却抵不过土匪挨得近，那刀锋直挑向沈泽川。然而就是在这刹那间，土匪清楚地看见沈泽川眸中镇定，像是等待已久。仰山雪的刀鞘砰一声侧击，撞在土匪的刀侧，但随身而现的还有点滴鲜红溅在沈泽川的袖间。沈泽川身旁的男人已经瘫坐在地，惊恐道：“ 杀人啊！” 乔天涯原以为那血是别人的，定眼一看，却是沈泽川的左手在淌血。周围哭声大响，费胜隔着老远卯足劲儿大声吼道：“ 谁敢伤无主！” 音落，锦衣卫齐声拔刀。后边的堂主从乔天涯接刀那一手就知道遇见了硬茬，他悄悄退后几步，命令道：“ 按照大当家的意思，乱刀砍死他们。” 沈泽川身前的土匪还没死，乔天涯从后当心一脚 把人踹翻在地。但是乔天涯还没有拔刀，只见沈泽川背后冲出数人，扑向土匪，拳打脚踢，群情激愤，怒气已经到达巅峰，一时间难鸣其冲，不要命地撞向土匪。 蔡玉开枪，恶贼该死，误伤恩公。 蔡玉开枪，恶贼该死，误伤恩公， 误伤恩公， 误伤恩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